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营养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银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5173885151 517388 51。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，意境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，花样温泉花样泡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挣腰。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啦！滑雪哪里最酷炫？当然是北京首家夜场滑雪场——万隆八翼滑雪场。丰台旅游委邀您来这里体验浪漫与激情、速度与时尚的碰撞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从2017年起，经六地方油品标准实施之后，北京将再度在全国领先，进入新的油品时代。即将实施的第6阶段车用汽油、车用柴油的2项地方标准的技术指标，参照了目前国际上最严格的车用燃油标准。今天96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从2017年1月1号开始，北京市民在指定销售网点购买节水型的淋浴器、坐便器，将会享受到销售价20%的政府补贴。其中有17家的制造商、170种产品进入了补贴目录。市节水中心提醒市民，购买的时候应该注意这类产品添有的黄绿相间的节能标识，并且写有政府补贴的字样。从2017年1月1号开始，航班延误的取消可以查询原因了。由于天气、突发事件、空中交通管制、安检以及旅客等非承运人的原因，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者是取消，承运人应当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，费用由旅客自理。本规定从2017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。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信用卡业务的有关事项通知，取消现行的统一规定信用卡透支利率标准，实行透支利率上限下限区间管理，上限为现行透支利率标准日的5%，下限在日利率5%的基础上上下浮动30%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如果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冷漠，你以为你是成长了，其实没有。所谓的长大，应该是变得更加温柔，对全世界都应该温柔以待。所谓的成熟，应该是对很多事情都能够放下，都能够慈悲。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以善良的眼界看世界。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雪铁龙全新 CC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

窗下着雨，我从背后望着你，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。曾经的承诺只像雨里的彩虹，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？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？找到我的梦，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。 44岁的泰国流浪汉瓦拉洛捡到了一个装有20000泰铢的爱马仕钱包，他将钱包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当地的警局。失主找回钱包之后，聘请瓦拉洛到自己的工厂工作，并为他提供了一间崭新的公寓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有善良的人。善良不是为了回报，但要感谢上天，让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不被辜负。 No

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这样希望， 这是肖战个人的歌。